各位同学晚上好，好，我们上一次终于把弟子篇讲完了，十个故事，大概我们长大以后很少这么过瘾听故事，每个礼拜一晚上听连续剧广播连播，十个弟子啊，这个故事讲完以后，不知道大家对于维摩诘经啊，它的基本精神有没有更好的掌握，我觉得应该是要有、哦、你要回去想一想这个维摩诘经啊讲什么，他讲不二法门、哦、不二就是一不是二，那什么不二呢、哦、你想再想要想一想啊，这个想听完十个故事不是白听的，因为想一想他的故事的那个基本精神讲不二，哪两个东西不二，一定是在讲，你看他从头到尾啊，十个故事啊，一定是在讲相上面，还有呢体性上面，也就是体性跟相用是不二的。相用啊，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这个因缘所生法随缘变现的这个啊，有不同的名字啊，不同的长相啊，样貌啊，不同的功能。那另外一方面呢，讲体性，体性是什么？就是所有万法万物的它的本质就是空性，所以你看讲到最后是什么，性相不二，然后呢色空不二，也就是在讲性相一如，其实不二就是一嘛，一如嘛，性相一如，色空一如，就是心经里面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你推展开来，其实就是在讲万法一如，只是他用十个故事、啊、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这个经验，从不同的面向去切入，来带领你进入万法一如的那个境界。最简单，你看我们十个故事有讲打坐啊，啊 禅定禅修啊，对于我们来讲，从相上来讲，禅定禅修是什么？当然就是屁股坐定定在那儿嘛，对吧？眼睛闭起来、哦、不能跟外界接触，一心非常专注。但是啊，这个境界不够高，这个是阿罗汉的境界，是你在有二元的境界里面在打坐。真正那个不二法门，一如万法一如，真正那个实相的那个境界是什么？是你行住坐卧，你都在禅定当中啊。你可以在吃饭，你也可以在开车，你也可以在赚钱，在做任何事情，但你却依然在禅定当中，也就是你的心啊，从来没有出过禅定，跟你的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万法一如，其实没有色与空的分别，也没有说哦，我的身体在干嘛，所以我不是禅定。No， 你的心永远在那个如如不动的大定当中。所以这个是一如啊、哦，我们讲了禅定，还讲了什么？还有一些故事是在讲啊、说法，对吧？说法也是一样啊，你说法要如法，如法是什么意思？你要明白那个法性啊。你如果对法性没有掌握，你怎么说法？法，我们讲的佛法也是万法之一啊，那个法性是什么？你讲佛法，你要对法性有掌握啊，你不能只这个依照着相用上面来讲佛法，那不行啊，那不到位啊，那小乘人在讲，是吧？结果呢，维摩诘居士说，你要对于这个法性你要能理解啊，法性其实就是空性，也就是你要对空性有所理解，你才有资格在这里为人家讲法呀、啊。啊、哦，那还有呢，我们又讲了说托钵，是不是托钵啊、哦？其实你把它衍生出去，就是托钵也好啊、哦，吃饭也好，你要吃饭呐、啊，没有了吃饭的相，托钵呢，没了托钵的相，那你才真正的这个配得起啊，或这个应该怎么讲？真的就是你才配得起众生所供养你的那一口饭。所以啊，一个弟子是在喜欢到穷乡僻壤， 穷人家那边去行乞，另外一个呢喜欢到有人有钱人家，但是都不行。也就是说，他们都有慈悲心，一个是想度化穷人家，一个是想度化有钱人家。但是维摩诘居跟他们讲，你有慈悲心很好，但是你的慈悲心不能普。为什么不能普？因为他是小乘人，他在二元的世界里面，不能普就是因为有分别心嘛。哦，有众生的分别啊，有众生与自己的分别等等。那这个时候啊，他说真的，你就称不了这一口饭啊，哦，你就不配吃这口饭。不管你是到有钱人家或穷人家去讨乞讨去托钵，你都配不上那口饭，都不能吃那口饭啊，哦。后来呢，还有讲什么啊，哦？还有讲说也是啊，说法啊，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能够了解众生的根性啊。你唯有真正证得空性，你才能够用你的这个法眼去观察所有众生的因缘以及他们的根性，你才有能力跟人讲大乘法。其实讲到后来呢，又是一样啊，空性不能在二元的世界里面打转，是不是？然后又讲到无常、苦、空、无我、即灭意，哦，这个无常。大家都在讲无常，但事实上，真正的大乘是在讲什么？因为常无，所以无常。这个概念啊，非常重要。你如果能够已经体会到因为常无，所以无常，能够体会到这个精神，那你空性啊是已经有所掌握了。啊，那苦啊，其实苦的本意它就是空。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啊，在讲这个章节的时候，佛陀先告诉大家，六道轮回很苦啊，啊，这个有漏即苦，有漏是什么？就在六道轮回里面，很苦啊，大家要脱离。那当大家意识到六道轮回很苦，要脱离的时候，那他就告诉你，那你真正能够脱离这个苦，脱离六道轮回，是要了解苦啊，它根本不存在。苦啊，当体一空啊，罪性呢也是当体一空，这个是比较深一点啊。你要这一段啊，就是真正空性它的意思，你不能够被佛陀教法前期的教法，如果你完全陷入其中，那就完蛋了。因为佛的讲这个讲法，它是有次第的，它先在前期是在二元的一个概念里面讲，先鼓励大家出离。之后呢，就把你引领到实相，真正他所讲的这个大乘法门啊，所以告诉你，苦空无常无我，这所有的一切其实全部都是空性，也就是万法无生。从因缘生灭到当那个怎么讲，当生即灭是吧？因缘生灭或讲缘起性空到当生即灭啊。你一生出来就灭掉，到后来呢，根本是万法无生，啊，这次第啊，其实非常的清楚，只是我们以前啊没弄懂，也很少人真的念佛经能够把这些次第一层一层的弄清楚，啊，弄清楚了你就发现一点都不难嘛，哦，连我们去念这个楞严经也不难呐，就是概念要把它搞清楚，啊，那。后来呢，就是我们又讲到这个罪性啊，罪性也是空啊，是不是？这个罪性啊，这个其实罪啊，都一样，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也一样，过去的罪已灭啊，未来罪还没来啊，当下的罪当体即空啊。你说当下的那个心念，当下，当你在讲这个当下的时候，当下已经过了。那个罪性也一样，当你在讲这个罪当下的时候，这个罪也没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对于那个空性掌握这么的到位的话，那至少啊，你要能够知道这个罪性一空。好，虽然我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体会，但是我要知道，对于所有过去的这些任何的罪行，我必须要有能力去宽恕它。啊，要宽恕别人，也要宽恕自己。尤其其，然后呢，其实你宽恕别人，就是宽恕自己。啊，你给别人一条路走，就是给自己一条路走。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还有就是要有同理心。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个一辈子顺遂的人啊，或者在富贵中的人，很难有同理心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前两天呢、啊，我们在这个公司啊，在讲这个高层领导力啊。大概你看啊，大家很多公司都是在讲啊，说啊，这个要 vision 啊，要有前瞻性啊，啊，你要能够带领啊 ，inspiring 啊，各个方面。但很少公司啊，你去看会讲到什么东西 ，compassion， 讲同理心，就是这个领导者啊，如果他是一路啊，这个怎么说啊，他其实中间有失败过，他有跌倒过。那这样子领导者其实比较有机会有同理心，他能够从员工或不同的面向来看事情，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同理心啊，他得到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啊，更加可以凝聚啊员工的这个向心力以及忠诚度。就是每个公司都会有不同的文化，但是同理心的 leader 其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哦、当然我们说一般来讲企业行号你需要各种不同的领导的 style， 但是同理心、哦、很多时候被忽略掉了。那么我知道这边有很多公司的这个高层或领导或者老板，你们回去也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哦、我们要去尊重一个企业各种不同的这个那个 leadership 的 style， 但是可以去鼓励一下有同理心的领导者，非常不容易的。好、哦，非常不容易的。好，再来呢，除了这个罪性，我们后来又讲啊，讲，我看看啊，这个第九个故事啊，第九个故事，看看是什么？哦，在讲出家的功德，其实都一样，出家的功德，行善积德的功德，其实啊，从大乘的角度来看，根本都是空啊。这个我们就是说，不管你出家、啊、行善积德啊，行六度啊，做什么事情利益众生，如果你还着在这个相上面，那你得到的是福德。福德啊，你很有福报，很有福气，重不重要？当然也是重要。但是不管怎么有福气，你都是在三界里面打滚，就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你可能是一个有钱人，你可能是个美女，你是一个什么哦，这个非常有权力的政治家或是一个企业家，但是毕竟你逃不过生老病死。所以这边在讲的这个出家、哦、真正就是你要从功德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说你行善积德但心无挂碍，也就是因无所住行六度，因无所住行布施，因无所住而生其行。金刚经里面讲的，你得到的是功德。那这个功德是什么？这个功德啊，就是出三界，让你能够出三界的一个功德，也就是你不再享福了，你所享的福都是三界之内，那么你能够出三界，这个时候是我们所讲的功德。所以维摩诘居士跟罗侯罗说，你别跟人家讲出家的功德，出家没有功德，你如果讲功德是从小乘的概念来讲，那你从小乘来讲功德就是福德，那福德还是在三界之内。真正的出家不是身体的出家，真正的出家不是持戒的出、真正的持戒不是身体的持戒，真正的出家，真正的持戒其实是心，心的出家，心的持戒啊。那到最后我们有讲啊，这个法报法沾身啊，这个说这个其实啊，所有的如来佛陀他们都是已经证得了法身，但是因为他随顺众生嘛，他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娑婆世界里面，在我们的旁边，他总要视线跟我们一样的身体，一样的生活方式、right? 一样的这个需要吃啊，需要喝啊，会生病等等，他就不是一个这个特殊，怎么讲啊，他所想要显现出来，其实就是我们旁边的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长者啊，或者我们旁边的一个同事，或者我们旁边的一个邻居、一个家人、一个朋友，啊，这个真正的佛陀、真正的菩萨，他不会告诉你他是佛啊，他是菩萨，哦，他其实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你是从他的行为上面去看到他所做的就是菩萨道，是菩萨行。如果坊间有人告诉你，哇，他是某某某某什么转世啊，如果他自己告诉你啊，不是经过认证的，他自己告诉你啊，自称他是什么什么佛，那个最好不要相信。等到这个楞严经最后面五十个音魔就非常清楚告诉你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 这个会有特异功能的啊，啊，什么什么啊，要收钱的啊，或者告诉你可以男女双修之类这种啊，千万不能沾啊。这个，那今天这讲的有点远了，我们稍微前面复习一下之后呢，大家这个心啊，先收一下，我们今天就要进入一个比较重要的啊，第四个菩萨品啊，菩萨品最后还有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结束了，就真的要进入维摩诘居士啊，居士看他跟文殊的菩萨两个人斗智。好，菩萨品第一个啊，我们讲到弥勒菩萨啊，我们看看第四品。于是佛告弥勒菩萨：“汝行意维摩诘问疾啊。”弥勒薄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彼问疾啊。”啊，弥勒菩萨也说也不能取啊。啊、哦，那个弥勒菩萨，很多人说弥勒佛，事实上啊，他应该是弥勒菩萨啊，他是未来佛啊，他现在还正在修行，他在哪里修行啊？在这个兜率天里面啊，兜率天呢、啊、是我们这个天界有33天啊，兜率天呢、啊、是一个梵圣同居土啊，是在这个欲界天里面的应该。一个欲界啊，我们有欲界天，然后再往上是色界天，是无色界。其实很容易去理解，欲界是什么？它还有欲望，但是呢，它以它的这个身体的欲望，因为没有身体嘛，没有我们真正的肉体，所以它那个身体欲望啊是比较比我们是清淡多了，但是还是有欲望，还是有一些情欲啊、食欲等等的，还是有，但是比我们清淡很多啊。那再往上面呢，是更加清淡，是色界。就是怎么讲啊？那个情欲都已经非常淡薄，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它的那个色相还有点在啊，再往上面是无色界，无色界什么都干净了。但是呢，也有一些 risk，就是如果你修行没有修好，你呀、啊、就会修到邪门歪道里面去了，就可能修到外道去了。那这个再下来的时候不得了，会落到地狱道里面去。所以啊，我们这边讲天界啊，anyway，我们不要讲太远，就讲回这个兜率天。兜率天应该是在欲界里面，那么我们这个弥勒菩萨啊，就在兜率天，他有内院，然后他是有内院跟外院。这个弥勒菩萨呢，就住在内院里面，然后在内院里面讲法，经常有很多这个天王啊，或者是菩萨呀，或其他这些修行好的啊，在内院听菩萨这个弥勒菩萨讲法。那么外院呢？就是住的一般的天人啊，就是一般的天人住在外院，但他们两个是虽然在都是在兜率天，但是他们内外院就是平常没有太多的交流啊。那个外院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到内院去的，这就兜率天。所以弥勒菩萨也讲一个故事，他说啊，所以者何？意念我习呀、啊。他说我过去啊，为兜率天王及其眷属说不退转地之行。啊，他经常在里面讲法。那兜率天王当然会带着他的这些眷属啊等等，就在那听菩萨讲法。菩萨就在讲这个，弥勒菩萨就讲不退转。啊，讲那个什么叫不退转呢？其实有很多各种对于不退转有不同的定义啊，有这个可能是个。我们以前在讲《阿弥陀经》时，我记得有一堂课讲得蛮清楚的，位不退啊，行不退，还有念不退。这边啊，其实在讲的不退转，你就把它理解成你的修行啊，再也不会退转了。什么样的情况你再也不会退转？也就是说啊，你已经发现啊，就是我们之前的课讲的。你发现了，你前面的那个毛其实不是真正的毛，原来它只是影子。你发现了这个真相，也就是说你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你从梦里面已经醒来了，虽然大梦初醒，有点这个朦朦胧胧，就是朦朦懂，怎么讲啊？就是你脑筋不是很清楚，哦，有点还有点懵，但是呢，你还的确从梦境醒来。没有完全醒，但是已经至少醒了，知道自己啊，醒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都是做梦，啊、哦，也就是你知道那个毛不是真的毛，那个是一个影子。那这个时候，因为已经醒来了，明心见性了，那你就永远不会再退转了。你醒来了，没有理由再睡回去，啊，只要你还没有明心见性，你都有可能有机会是退转的。好。 他就跟大家在那儿讲讲这个讲不退转这法门呢、啊。哎，怎么搞？维摩诘居士忽然出现在他的内院啊！时维摩诘来为我言：弥勒世尊受忍者记，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用何生得受记乎？过去也，未来也，现在也。啊，他这个维摩诘居士忽然出现啦，就听到这个弥勒菩萨在讲这个法，就问了啊，这个。就问弥勒菩萨说：“哎，你呀，我听说啊，你呀曾经被释迦牟尼佛授记啊，授记什么？就是哎，我印证，我证可说什么呢？弥勒菩萨啊，他在这一世，他这一世他就要成佛了啊。其实我们弥勒菩萨是未来佛，我们现在的这个佛娑婆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佛，我们现在当怎么讲？现在在主政的啊，现在的佛啊是释迦牟尼佛。”哦，12000年的国运、佛运吧，佛运。现在我们大概是1万多年了，sorry，我们是一千，怎么讲？前面的500、1000，我们是1000多年了，哦，1000多年了。那还有1万年呢，这个佛运就结束了，释迦牟尼佛整个佛运都结束了。也就是什么东西？这个再也之后再出来的所有的众生啊。可能都已经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谁了，也没不会再听闻佛法，也就是这个佛的整个佛运已经结束了，啊，所有的这个佛法全部灭掉了，那时候再出来的就没这回事儿了，也不会有听到任，也不看不到经文，也不会再听到任何跟佛法有关的，要经过56亿7千万年之后，啊，就是完全没有佛法一个，你可以去想象吗？56亿7千万年之后就会弥勒菩萨会下来。哦，也是一样，示相成佛，示现成佛。那么，所以我们说他，那么弥勒菩萨现在正在兜率天修行嘛。那么他这一世他就会来到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示现成佛。好，所以他这个维摩诘居士就跟弥勒菩萨说：“哎，听说你被授记了啊，哦，这一世叫成佛。那我就想问问你啊。”所谓这一世啊，当世成佛，到底是哪一世啊？是在讲过去世，还是现在的这一世，还是未来的世？啊，若过去生，那过去生已灭嘛，就像过去心不可得，就没啦，所以不可能嘛。如果是未来生呢？未来生未至，对吧？所以你也不会讲说你未来生怎么样怎么样，都还没来呢，那就是讲这一生咯。但是若讲现在生呢？现在生无助，什么叫无助？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你要回去讲《金刚经》，就是《金刚经》的第18品，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他说：“如佛所说，比丘，汝今即时，一生一老一灭。”你要知道，我们的当下每一个 moment 都是无助的。念念不住啊，就是当生即灭。如果你真的认为还有现在的这个 moment，现在发生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当你还在想说，哎，现在这个当下，它已经变成过去了，根本就没有现在啊。现在不就是无数的，你把它分解成无数的过去或无数的未来吗？所以佛陀才说，现在生，现在生其实无助啊，啊。即时一生一老一灭，就是当下当生即灭，生出来呢就是生老一生老病死生住异灭，一生下来就是生住异灭，一直不停的生住异灭，而且那速度快到你根本已经无法觉察到了，所以现在这个 moment 根本不可得，所以你说从过去生也不可得，现在生也不可得，未来生也不可得，那这个受记有意义吗？好像没意义耶。那么再继续讨论，他说，如果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好啦，他说我们来讲，如果若以无生得受记者，哎，如果你是从无生啊，万法无生这个角度啊，实相这个角度，我们来谈受记吧。那无生不就是正位吗？其实就是实相啊，正位讲的就是实相，空性无万法无生，正位实相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那如果是这个实相在正位之中，在空性之中，根本就没有受记呀、啊，于正位中亦无受记，亦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 在十相之中，记不记得我们《金刚经》就，在好多地方都有谈过，说，我刚刚我还把那个经文翻出来啊，大家学过，如果都学过前面八品，记不记得第七品？至少每一个人这个课堂上每个人都学过。须菩提他说啊，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根本就没有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没有这个法，也没有这个法，如来也没有法可说。在空性的角度上看事情，所有事情都没发生啊，哪来的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谁能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心，或者证得什么样的一个菩提？没有啊。而且后来在十七品的时候，须菩提他说。实无有法啊，其实应该是佛陀说须菩提，实无有法，什么样的实无有法？没有什么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根本没有能发的菩提心，也没有发菩提心的人。既然没有这些，又怎么会有灭呢？又怎么会有退转呢？都没有发心，也没发心的人，那怎么会退转？怎么会有退转的人呢？所以说这个不退转之法。其实是在相用上啊，这会 confuse 天人的，所以就告诉你，既然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你又怎么得受记呢？是不是？哦，再来啊，继续啊，接着讲。如果好，我们看经文好了，唯从如生得受记也，唯从如灭得受记也。若以如生得受记者，如无有生。若以如灭得受记者，如无有灭。这个地方，这个如啊，讲的是真如，万法的真实性，诸法的真实性。如果我们从万法的真实性，从真如的角度来讲受记这回事儿，真如有生吗？真如根本就没生啊，没有生呢，也不会有灭。既然从真如角度根本没有生，也没有灭。万法无生嘛，整个东西都是一个骗局。那请问你又何来的受记？你从实相的角度，从无生的角度，从真如的角度，其实都是同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个角度，其实都是同一个角度。根本万法无生，哪来的受记？所以他就告诉你，一切众生皆如也，一切法皆如也，众圣贤亦如也。止于弥勒。亦如也，所有的众生根本就是真如随缘变现的虚妄显象，所有的万法也一样啊，它其实根本就是真如。众圣贤呢，至于弥勒呢，不都一样吗？地狱道里面的这些受苦的众生，恶鬼道里面的恶鬼，畜生道里面的所有的动物，不都就是真如吗？就是真如随缘幻变，那怎么讲？虚幻显现，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那弥勒跟众生、跟圣贤、跟三恶道里面所有的众生，不都是同一回事吗？不就是如吗？从真如的角度来看，没有二啊，只有一啊。大家的佛性、法性，那真如本性都是一样的。心佛众生无二无别。所以维摩诘居士说：“若弥勒得受记者，一切众生亦应受记。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异。既然心佛众生还有弥勒无二无别，那既然你弥勒得受记，说你当下就当世啊，这一世就能成佛，那所有的众生应该也要得受记。”所有的三恶道，所有的哪的各个地方的众生都应该得受记，因为不都一样吗？从体性角度来讲，不二啊，没有二，只有一呀、啊。你有二就是二元，就不是一如啊，不异啊，没有任何的差别，没有分别的。弥勒得受记，众生也得受记。若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一切众生皆亦应得。所以者何？一切众生即菩提相。这边呢、啊，玄奘的翻译比较容易懂。他说什么？夫菩提者， 一切有情等所随觉，也就是其实所有的众生，这个菩提啊，其实所有的众生都是它的体性来讲，都是觉知的，都是觉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口袋都有一个摩尼宝珠，只是佛的摩尼，他找到了他的摩尼宝珠，摩尼宝珠从口袋里面出来了，光芒这个四射，而我们呢，摩尼宝珠还在那口袋里面，但是每个人都有一颗。哦，没有任何的差别，众生就是菩提呀，菩提就是众生心佛，众生无二无别，觉的时候是佛，迷的时候是众生啊，是吧？觉的时候是菩提，迷的时候呢，变成了烦恼，觉的时候啊，是涅槃，迷的时候呢，变成六道轮回、生死轮回，哦，所以若弥勒得灭度者，一切众生亦当灭度。所以者何？诸佛知一切众生毕竟即灭啊，即涅槃相，不复更灭。如果你弥勒能够灭度的话，灭度不就是涅槃？其实同样的意思。那所有的众生应该也灭度，也涅槃了，也度彼岸了。而且佛啊，知道。佛他的觉知，他觉察，他证悟到所有的众生，他根本就是即灭的。众生本来就没有烦恼，本来就是即灭，本来就是涅槃的啊，就是涅槃，没办法再灭了，没有办法再更即灭，也没办法再灭掉了。他从来没生过，就在即灭当中，你怎么把它给灭了呢？所以弥勒根本也不会再去得到灭度，因为他一直在灭度当中，众生也是啊。像这个道理能不能听得懂？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是他要这一段啊，真正要讲就是让我们觉知到，没有所谓的受记，也没有所谓的发心，也没有所谓的正德。当然是从空性的角度、实相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啊。我们本来就是觉知的，为什么后来搞到现在这个光景？为什么忽然生出山河大地？为什么忽然生出六道轮回？就是因为我们一下子无明，不知道自己是在觉当中，以为不觉，想要妄觉，想要搞清楚事情就完蛋了。你想要看，就真的在空中看到了一个影子。那么，因为你太想看到了真的东西，你就不停的看那个影子，最后毛就出来了。就这意思。你如果把这一段掌握好，其实你那个空性啊，很清楚啦。哦，万法无生，而且还对于那个相用的掌握也有了，知道怎么出来的。我是好久好久啊，后来真的听到那个余教授楞伽经的课，后来才把最后的那一些 dots 连在一起。原来真的很迷糊，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很有福报，随便乱找乱找，就在那个里面 search，因为太痛苦了，真的搞不懂啊。所有楞严经里面那个古人所讲的，真的古书我都看遍了，最后那一点点 dots 还是没有完全清晰。当然，我这个所有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最后我一听余教授他讲的一些东西，哇，就通了，原来就是这样子，没什么难的啊。是故弥勒无以此法又诸天子，这个此法是什么？就是在讲这个不退转地之行啊。他说：“哎呀，不要再用这个法门或者这个法啊，或者佛法的这个教义来这个诱啊，就是等于说是 mislead 啊，这些天人啊，这些天王。”他说：“实无什么？其实没有哪一件事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亦无退者。”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是梵文直接翻译，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你发这个菩提心啊，无上的这个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可发，也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呐、啊，也没有发菩提心这件事情啊，所以也不会有退转。这样能懂吗？当然，这些是从实相的角度来看，但是从相用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在这因缘所生法里面，的确你要发心，你要发菩提心，的确你还是得修行修六度。那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叫做以幻修幻，在幻境之中把这个幻境给修掉啊，以幻修幻，这个在《圆觉经》里面啊讲很多，非常精彩。 哦，然后那个文字实在是太优美了，圆觉经的文字哦，我真的是觉得甚至胜过维摩诘经，然后那里面文字太优美了。当我们星期四我们那个小班的课程啊，这个有一天我们那叫什么啊？叫做楞严经会上完，上完之后啊，可以给你们一个 bonus，就是我们可以大家把圆觉经一起过一下。那你圆觉经就是楞严经的一个缩小版 mini version。那么你看完学完了楞严经，你再去看圆觉经，哇，那太不要太享受啊，太那真的是很棒，很享受。好，那我们回到这边啊，所以他就跟弥勒讲，当令此诸天子舍于分别菩提之见哦，不能够再讲这个菩提哦，不要再讲这个分别，用分别心来看这个菩提，因为在讲不退转嘛，不退转的菩提心不再退转哦，那不行啊，他说你不能再讲菩提心不退转这些东西啊，你真的要讲的是说真的把菩提心用实相的角度来讲。菩提心才行啊！哦，不过要提醒大家，并不是弥勒菩萨不行啊。弥勒菩萨，因为他在跟天人这些天王讲这个讲法，他心想天王可能实相啊，一下可能有点太超过 too much，就跟他们比较是用分别的角度，这个相用上的角度来讲这个发菩提心不退转啊等等。好、哦，那这个维摩诘居士是说，就是一次到位。就是用实相的角度切入去跟人家讲菩提，那到底什么是菩提？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深得，不可以心得啊！真的，这个什么叫菩提？菩提啊，用玄奘的翻译来看，是非身能证，非心能证。也就是说，身是代表什么？我们的身相，心呢？是代表我们的心念，也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身相、外面的相、身体的相，你要放一边啊，不要着相啊，不要对于你的色身、外面的这个色境啊，你有太多的执着。你这样搞法，你继续分别，你是证不了菩提的，那你也不用发心的，证不了的，也不是以心得。心是什么？你的心念啊，心念是更 subtle、更深层的。也就是说，我不要着相，连我不要着相的这个念头都不能再有，这个就是不能以心得，连念头都不能起。然后在这个地方啊，《金刚经》的前面16品上半就是在讲不可以生得，《金刚经》的后面16品就是在讲不可以心得，连起心动念都不可以，连我要空的那个念头都不行。哦，这个又讲到这个圆觉经啊，他先里面有一段呢、啊，他就告诉你说，我们翻成白话，他说你啊，对于外面这个幻境啊，你要远离啊、哦，这个大家都能够明白，但呢、啊、这不够哦，他说啊，你连要远离这个幻境的那个心啊，那个幻心也要远离哦，你说嗯，我懂了，好、哦，不可以深得。不可以心得，懂了，懂了。哦，还不行，你连远离那个幻心啊的那个远离，哦，也要远离。你还在要远离的时候，还在心里念头想我要远离，我要远离的时候啊，你连远离都要放下。还没结束，最后是说，连远离，远离亦要远。这个就是我们讲禅宗，所有东西都放，不停的放，不停的放，不停的放，到最后一身清净，一心清净，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最高的境界。远离，远离，亦要远离；远离，远离，远离，亦要远离；远离，远离，远离，远离，亦要远离。好，这个是禅宗啊。非常不容易的境界，所以才会叫大家，哎呀，这个禅宗学到大概的状态，已经进入状况了，然后对于这个真相明白了，所以啊，就会介绍大家说，哎，禅啊，禅宗要配上净土宗啊，比较有机会啊，一举成功啊，这个禅宗不容易啊，靠我们的我们的，哎呀，就是我们的这个根性哦，就比较难啊。 真的比较难，不，我们不敢说 never say never， right？ 不敢说谁绝对不可能啊、哦，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可能了，所以到最后还是得靠念阿弥陀佛啊、哦。今天还在跟同学吃饭啊、哦，有好几个同学跟我讲过，今天有个同学吃饭，right？ 说他的外婆吧，也是啊、哦，也是念阿弥陀佛哦，那个往生的前一天就自己知道。哦，还跟那个小孩讲说，你们明天不会去上班了啊、哦。那个第二天他就往生了，净土宗是非常 powerful 啊、哦。有好几个同学跟我讲，家里的人念佛真的有成就，而且那些老太太们呢、哦，说老实话也没修佛。哦，你问他禅宗，他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一心清净，足够。他就是他那一念，你没办法不起心动念哦，做不到。但是他一念起的时候，他就停在那阿弥陀佛那一念上面，足矣，那就太棒了。这个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已经能带你出三界啊。但是你能够停在阿弥陀佛那一念上面，也是功夫啊，也是功夫。那尤其对于我们这一些念过书啊，很有学问啊，大家我知道这班上好多同学啊，这个事业上面啊非常有成就啊，这个绝顶聪明，各方面越是这样子越难度化。记不记得我们说八难嘛？你想成佛的八难之一就是过于聪明，你已经不相信了，就是不相信任何你知识以外的事情啊，我们被自己的知识所局限了。认为我眼睛所看到的，我的理解就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最聪明，照我的这经验法则没错过，所以我是绝对不会相信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哎，这就很可惜，你就阻挠了你成佛之路。因为凡夫是因看见而相信，但是真正的圣者，或者我们说那个佛陀，他是因相信而能看见。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还有点时间，我们就讲讲到底什么是菩提。即灭是菩提，灭诸相故，不观是菩提，离诸缘故，不行是菩提，无意念故，断是菩提，舍诸见故，离是菩提，离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诸愿故，不入是菩提。不贪着故啊！你先别讲这个里面的内容，懂不懂？这文字真是很优美，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这是一个外国人翻译的啊？鸠摩罗什真的是要跟他致敬啊，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他说：“什么是菩提啊？即灭就是菩提。菩提不是在要你要去干些什么啊，要去。”这个理解些什么，要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个要脱离现在的状态，然后你才可以这个得到一个菩提呀、啊，或者是再证得一个菩提。其实相反啊，不是要你干些什么，其实是要你不要干些什么，就是不要干任何事情，那就是菩提即灭啊。可即灭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着相，即灭不就把诸相都灭了吗？是不可以生得，不可以心得啊。也就是你不要起心动念，安住在无住之上啊，连无住亦不可住啊。但是因为对于我们没办法，那你至少安住在一念，就是第一念，不怕那第一念起，是你要停在那第一念，所以你可以安住在哪里？无住之上。所以你其实无住不可住，但是你如果还需要住在某一个点，你至少安住在无住之上。哦，但是这边的极灭其实是连无住亦不可住，那个禅宗真厉害，无住亦不可住，不可得亦不可得，啊、哦，最后你断舍离，对吧？舍到最后你是连舍都要舍掉，是这么样一个境界，禅宗的境界，极灭就是菩提。不观是菩提，不观呐、啊，这个观不是在讲观，不是在讲 meditation，不是在讲这个内观啊，这个观呐、啊，其实是在讲，大乘有，当然大乘有大乘的这个观想，你这边比较是在讲攀缘啊、哦，你不要去攀缘，其实甚至啊，我们说的内观，其实到最后不观才是最高的境界，就像我们在修禅修的时候，你会说我要对着某一个境去修，但事实上，真正它那个比较 到你功夫比较出来的时候，其实它是开放式的禅修，你不要对任何的境去修。哦，其实你到最后也是不要去观，那才是真正的观。那你用比较浅层去理解，就是你不要攀缘，不要去着相。哦，那不行呢？你不观是菩提，因为你离诸缘，这个缘是什么？当然就是因缘所生法，所有的外境。你不要去攀缘，你就远离了这些因缘所生法，远离了这个外境。不行呢？他是在讲一切的心意不活动啊，不行，就是你不起心动念，这个是菩提啊，你没有这些任何的意念，你也不用去想过去，你也不要去这个憧憬未来，你当下其实都没不可得啊。那实在不行呢，你就安住在当下，但是你知道当下其实每一个当下其实它根本不可得，你。focus，你察觉那个当下的时候，它已经变成过去了啊。那断是菩提，断是什么？就是断掉你任何的知见，就是《金刚经》说我们要斩断一切无明，斩断一切的知见。只要有知见，就是二元。你千万不要说哦，我这个是正知正见啊，我要斩断的是邪见。No，真正的正知正见就是没有知见。那才是真正的正见，正知正见呢，是没有二元的。你只要有善跟恶，那都是在二元里面，那就不是真正的正见。你要断掉一切之见，离什么呢？要离诸妄想。好，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哦哦，还有，对不起，还有一条，还有最后一行，障是菩提，这个障是什么？这个障啊，是遮住的意思。你说啊，那被障住怎么会是菩提？哎，不是，它这个障是遮住你的欲望，也就是你离欲啊，离欲阿罗汉，这个离欲啊，把所有的欲望啊。你看这个欲啊，是心下面有一个心啊，就是这种多余的欲望，那这个疯狂的念想，这所有的一切啊，你的情执啊，你各种贪嗔痴慢疑，各种东西，其实都是其实很多啊，都是怎么讲？其实都是贪念出来的，把你所有的欲望全部斩断，那么你能够障掉你的诸愿。这个愿啊，绝对不是菩提大愿，这个愿是指。所有的这个欲望把它障住，这个就是菩提。欲望没了就是菩提呀、啊，不是你想又要去干嘛，想要去证得一个菩提，就这欲望上面再多加一个欲望就完蛋。其实不是，你把所有东西放掉就是菩提。不入呢，这个入啊，大概猜得到，就是你不要进入到这个外面的外境，这个诸尘啊，这所有的这些尘劳啊，这个烦恼，你只要不要跟他们有交集，不要执着，不要进入这些外面的这个烦恼啊，这所有的一切执着，不要有执着分别，不要入诸尘这个尘劳，这个就是菩提，那你就不会攀缘，不会有所贪，也没有任何的贪着啊，这个菩提其实是清净的。是无为的啊，哦，其实是没有欲求的，没有贪念，并不是你要心外求法，你要从心外面得到正得一个菩提，其实反而不是，是把这所有一切东西放下，不要起心，不要有虚妄的念头啊，哦，不要去分别，那更不能去执着，那这个就是菩提。那你说容易吗？哇，一点都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可能在我们上课的这个当儿，你跟我们大家好像有那么一个 moment，我们进入那个状态。说老实话，当我在讲课的时候，我真的进入那个状态。可是每一次呢，那个电话一挂掉，好出去，又开始进入到凡夫俗子的境界，那个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要经常去接触经文。听经闻法，那每一次呢，就是打了一个营养针，一个强心剂，就让你能够撑个几天啊，撑几天之后你还得回来，好不好？OK，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啊，下个星期就继续讲什么是菩提，然后我们会进入第二个故事啊，进入第二个光岩童子是吧？好，叫光岩童子，看看。哎，第二个故事，对，光岩童子啊，是另外一个菩萨讲到底什么是道场。好，那我们大家把回向文拿出来，大家一起合十回向，愿以此功德